199。 199， 199， 一只才33块钱。 是的， 对。 那 其实这个 上的话， 对， 一只就可能得近 100多块钱、嗯。而且大家其实可以去商市里看一下啊， 嗯、 像商事发呀，在国泰百合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黑鸭、 嗯， 但是那价格确实比它贵多了。 今天的199拿走6只，我算了一下，合一只也就是33块钱。 对对、 啊，所以价格真的是非常好，性价比非常高。所以呢，如果大家需要的话，赶快来拨打电话。 哎、 夏天记住适合吃鸭子啊，我们的电话是400-015-5151。400-015-5151。 盛夏七月，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盛夏大促开始了。在七月的每个周三周四，新用户首次进店即可领取50元优惠券，下单即可立减50元，老会员进店也有优惠哦。详情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。 楼市好声音公益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。1 2 3 2 2 3，无论是电器、家具还是装修，有什么小问题啊，只要您需要维修，可以联系我们。报名方式，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-3710，也可以关注楼市好声音公众号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李阿姨和我妈以前是一个厂的，看着我出生、结婚、生孩子，我儿子每次见到她都奶奶奶奶，一叫一个亲。这李阿姨的女儿呢是丁克，眼瞅着结婚也有5-6年了，到现在还没有动一点点要孩子的念头。 嗯， 现在放暑假，小区的孩子一多，看着别人家都有儿孙绕膝跑，这李阿姨啊心里就难过，心一狠，报了个老年驴友俱乐部，准备去青海西藏玩一圈。 哎呦，阿姨可以啊，心情不好知道自我排遣啊。而且呢，赶去西藏，这身体也是够可以的。估摸着得有60多岁了吧？ 62，跟我妈同岁嘛。 哎呦， 这不还托我买几盒瑞麟羊奶，拆盒之后放到行李箱里，说每天都要喝2杯，腿脚有劲儿才好去看布达拉宫。 确实啊，年纪大了，没点体力精力，还真是玩不动了。最近的瑞麟羊奶正在做年终返利，10盒原先最便宜呢，也得要990块钱，现在直接是690了，便宜了300块钱呢。 对， 所以啊，大家都在抢着拨打4007-106-108，4007-106-108在囤货。 嗯， 对于长期喝羊奶的家庭，这次确实是省大钱了。 嗯，但是有限购，每个人一套10盒起订，20盒封顶。我用了2个手机号码才买了40盒。 哦， 说真的，像家里人多，消化的快的，那肯定是要订的。 对呀、 而且是从来没有过瑞麟羊奶69块钱就能买到，这真的是第一次。 嗯，换了谁也不相信。所以呢，4007-106-108，4007-106-108，大家也赶紧拨打热线囤货。您放心啊，这次69和之前99订的是完全一样的瑞麟品牌金钻配方，1盒300克，15个独立包装，都是纯奶干燥，不添加蔗糖，强化营养，高钙，每天一杯能喝半个月的时间。专柜价格是258，广播直销价99块钱，本次返利直接是10盒做到690，单盒划下来69块钱了。唯一的条件呢，就是10盒起订，20盒封顶，活动啊随时会结束。4007-106-108，4007-106-108。 嗯，电话已经是全面沸腾了。5269的张阿姨说，儿女自有儿女福，你操不了这个心，也操不完这个心，把自己的身体搞搞好才是最关键的。是的啊，这就是想得开，老人身体好呢也是对儿女最大的帮助。一天一杯羊奶呢不是大事儿，但却能补充各种的营养，关键还能补钙。 嗯，是的，人上了年纪啊，筋骨是真的很脆弱，所以呢补钙工作必须要保持。前几天还收到了隔壁王阿姨摔了一跤骨折，打了个石膏，还有人伺候、儿女啊都很难请假，老的少的都遭罪。羊奶钙质丰富，适合中老年朋友。 嗯，看到还有一位是1247的钟叔叔啊，说以前在农村啊，都知道这个羊奶很补的，哪家小孩没奶吃就吃羊奶。确实是这样啊，羊奶的这从古至今都有说法的，包括现在很多家庭啊都愿意喝点羊奶，给全家老少每天早上当早餐，或者说睡前喝都非常好。 是的，还有这边6945的张女士说，价格呢倒是挺实惠的，但是现在大热天这么热，喝着不上火吗？自己啊经常烂嘴角，口腔溃疡，

却只跟陌生人擦肩。有没有那么一首歌，会让你轻轻跟着哼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，它不会沉默。有没有那么一首歌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，就算日子匆匆过去，我们曾走过。在同样的世界，昨天已越来越遥远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。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，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，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-9762 6618-9762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，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。杨老师您好。 您好，贵听众好。我谈一下这个小话题呀、啊，是胸痛疼的原因。胸疼啊，实际上呢，不能算是一个病，就是一个症状。从头颈部到最下面一根肋骨的这个范围以内，任何部位的疼痛啊，都叫做胸疼，就是胸部的疼痛，与胸腔的器官，心脏啊、肺、气管呢、食道啊都有关系，肋骨和胸肌啊也有关系。那这个胸疼啊，分成非心源性的胸疼和心源性的胸疼。急性的胸疼的话，病因非常的复杂，表现也是各种症状，危险性呢也存在差异，有的是非常非常危险的。引起胸疼的疾病啊，比较啊，多，比如说非心源性的这个胸疼，像呼吸系统的疾病，咱们出现了支气管炎了，那么它是可以出现胸疼的，肺气肿了，这个甚至肺心病了，还有气胸了，都可以出现的胸疼。消化系统的疾病呢，比如说胃啊，溃疡啊，出血啊，食管反流啊，实际上食管反流的话，就是胃酸中间呢，它含的酸度啊 ，pH 很低的物质啊，反流到食管，而腐蚀了食管，那还有不疼呢，表现出来胸疼。皮肤科的一些疼痛也可以表现胸疼，为什么？就是一个带状疱疹的这个疾病。病毒，这个带状疱疹的病毒啊，你说治好了，治好了，这个病毒可以潜伏在你的神经根里边，哎，到时候在你的免疫系统功能差的时候，它就可以表现出来，也可以表现出来呢，胸疼。那当然呢，心源性的胸疼啊，更明显了。心血管的疾病啊，出现胸疼的症状啊，最普遍。这就心源性的胸疼，以胸疼的症状啊就诊的病人，往往呢就说是一半，你上医院去的话，一半胸疼的病人呢都是心血管的疾病。短暂性的胸疼的话，往往是心血管疾病，尤其是冠心病、心肌缺血或者是一个心肌坏死的一个信号。有四种胸疼，它是一个致命性的疾病的信号。首先第一种是急性的冠脉综合症，就是急性的心梗啊，心肌梗死啊。第二种是肺动脉的栓塞，那血管堵了，肺动脉栓塞也出现胸疼。 第三种是主动脉夹层，就是说你血液呀就、这个流到了血管的这个夹层中间，血管憋的中间了，造成胸疼，非常非常厉害。不及时抢救的话呀，很快就对生命就构成危险的状况。第四种是张力性的气胸，气胸也是形成啊胸疼，疼得很厉害的。这四种疾病常以剧烈的胸疼为表现，不能够及时处理的话，会危及到生命。有的胸疼啊是刀刺一样的，有的是压疼、灼疼，有的是持续性的钝疼，明显的刺疼、严重的压迫疼，还有呢出现呢同时出现呼吸困难、呼吸没有规律，这些症状都可能预示严重的心脏病或者肺部的疾病。所以呢胸疼啊往往都是心肌梗死的表现，胸疼也是主动脉夹层的一个表现。当然胸疼有时候是肺动脉栓塞的表现，所以这几种病啊都可以表现胸疼，那就是得立刻抢救，不然就是要耽误了出事儿了。另外心脏疾病都是有胸疼的症状，但有时候心脏病的发作呀会以特定部位的疼痛出现，比如说有些人的咽喉部分疼痛，甚至呢还有脚后跟的头疼，还有一些呢不一定啊都出现在胸疼，只是胸部啊不舒服很难受，怎么一个疼法，具体在哪个部位啊都不能够具体啊描述，说不清楚。所以但凡是身体的某些这个某个部位出现了莫名其妙的疼痛，假如相关部位检查没有发现问题，也不能够麻痹大意，都应该做什么，都应该做心电图的检查。因为说实在，你说胸疼，你到医院看病，50%的人都是心血管疾病造成的，所以这个是绝对要检查，心电图检查。出现胸疼呢，要有意识，就知道啊，时间就是先机，时间就是生命，立即呢去医院，而不是呢，尤其老年人就爱挺着，这个呢，让医生呢做一个正确的判断。胸疼呢要提供发病的情况，胸疼开始的具体时间，胸疼发作时候是你正好在做什么，什么原因造成胸疼症，症状是否是一点一点很快的加重，还是逐步的加重，是否伴随其他的症状，比如还有恶心啊、出汗啊、头晕啊、心悸啊，这个程度啊就是怎么样的状况。所以这个胸疼啊，咱们呢说实在还是应该非常的注意，一个是非心源性的胸疼，一个是心源性的胸疼。这个胸疼啊实际上咱们都不能够耽误的。非心源性的胸疼咱们就说的很可能是一些支气管炎啊、肺激肿啊、肺心病啊、甚至是气胸啊造成。消化系统疾病呢，胃溃疡啊、出血啊、食管反流啊，食管反流的话也疼得很厉害的。皮肤的疾病呢，非心源性的疾病，那就是一个带状疱疹的这个可能又要复发了。因为带状疱疹的病毒啊会潜伏在我们的神经根里边。当然心源性的胸疼的话那就是更严重了。咱们说急性的心梗、肺动脉栓塞、主动脉夹层、张力性的气胸，都是严重的，出现的疼痛非常的剧烈，而且是严重的威胁到这个生命的这个状况的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头啊，咱们就要注意自己啊，要分析分析。 咱们到底啊怎么样引起的这个胸疼的状况，而胸疼的程度到什么程度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及时上医院去啊，这个咱们抢救啊也好啊，及时上医院去看病也好啊，这样的话整个的话对于我们这个出现胸疼的原因，可以帮助啊医生呢更快的更好的来维持我们呢这个健康。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，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，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-9762 6618-9762。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。 灵芝嘛，咱们就说了，自古至今啊，咱们都把它作为啊一个上品的，它的排位在一点上头是排在人参之前的。含量提高的话，有利于养和血红蛋白，释放更多的氧供给组织、器官，供给我们体内的代谢的消耗。所以说咱们这个夏季尤其天热的时候，老年人出现胸疼的话呀，咱们早点儿做好应付这个炎热的夏天的话呀，还是有用。灵芝可以降低血液粘度，增加心肌收缩力，增强呢冠脉的血流量和心的血的输出量，来改善我们的这个心率。血液循环呢是人体最基本的一个生理活动之一，血液循环呢畅通，机体的组织器官呢就能够获得必需的氧和营养。灵芝对于啊改善血液循环呢有显著的效果，还可以呢改善胰腺的微循环的障碍，使得胰腺的血流速度加快，对于心肌的腺离体呢起一个保护作用，能增加呀血浆和心肌组织中间的狂 AMP 的水平，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我们整个体内的能量代谢能够处在正常的状况。灵芝还有呢提高啊血红蛋白携氧的能力，改善内脏微循环的功能，还有显著的提高红细胞血红蛋白，使得血液中间的含氧保护度啊提高。当然对于其他除了呢增加血液循环系统，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畅以外，还可以呢起到一个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，促使我们呢动脉粥样硬化的状况得到改善，降低呢血液粘稠度，都对于我们预防啊心脑血管病啊都还是啊有好处的。咱们都知道如果气血畅通啊，咱们这个才能够啊健康长寿。老年人呢往往呢不要把正常的衰老啊当疾病，也不能够把疾病啊当成衰老，您不重视。每个人的健康状况呢在25岁的时候是达到顶峰，25岁以后人就开始呢走向衰老，这个时候衰老的进程啊会比较缓慢，过了45岁以后衰老的速度会开始啊加快。衰老是一种自然的规律，就同啊花开花谢日出日落不可避免的。老年人呢有的睡不好觉，可能是分泌褪黑色素少了，有人胃口不好，可能是胃肠呢这个功能退化，消化功能呢减弱。老年人呢咱们呀就应该呀避免出现呢，尽量的把这些组织器官的退行性变化降低一些，咱们可以啊维持啊自己一个体内的合理的调养，维持正常的体内的平衡，这就使得老年人呢他的这个健康呢就得到一个保护。老年人是否健康就是看他的体内的气血是否啊畅通，长寿跟气血是息息相关的，气血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，起着一个营养脏腑的重要的作用。咱们今天谈到的这个胸疼的话，